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东妈坐在观众席上，巨大的情绪冲击让她还没有看到儿子的比赛就已经开始热泪盈眶了。东飞鸿一手拍抚着东妈的肩膀，同时专注地看着场中央的人。池小池也即东哥，今天穿了一身飘逸风的考斯腾，上身为渐变的红白两色，色泽古典宛如上好的瓷釉，下身是纯黑的裤子，更衬出一双天生的长腿。他皮肤偏白，鲜艳的红更将他的白完美衬出，纱质的衣裳被他穿得颇有流动感。他身上的每一套考斯腾都是由东哥和东飞鸿共同商量设计，再由东飞鸿出资找人专门定做的，每套都不下万元。而现在的这一套可以算是东飞鸿最喜欢的一套，东哥穿上它时就像是一只年轻又骄傲的小凤凰。这场决赛是被体育频道现场直播的，此时此刻不只是东飞鸿和东妈，东爸也蹲在电视前和几个老友巴巴地盯着电视。老友手指电视里的东哥说： 呀，小东哥瞧着真精神。 东爸的嘴巴微微张大，在他的记忆里，东哥就是一个裹成一只团子拖着鼻涕的小孩，不爱讲话，甚至不爱抬头看人，三棍子抡不出个屁来。但是现在站在场上的那个半大少年眉眼安静得很，手腰长腿竟是和他想象中的小屁孩大相径庭了。双人滑的决赛在昨日已经结束，所以在贺长生和娄思凡的教室里都在同步直播东哥的比赛。贺长生转着笔看向这个尚有无限可能的弟弟，想看看他能如何发挥。娄思凡也盯着屏幕，不知道在想什么。在无数或有形或无形的目光中，东哥单手抚肩，眼睛半闭，如泣着的小猫。在音乐响起的瞬间，他动了。解说仍是由东哥预赛时的那两名担任，但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看向东哥的目光已和在预赛时截然不同。听到音乐，非专业解说员立即道： 这首歌是王宁序曲。 退役运动员看着东哥，就像在看着一个未来的希望。 他能和不同的表演风格兼容。 灯光柔和，冰面泛着薄薄的微光，少年罗衣从风，翩然若飞。纱质的衣裳包裹着他的身体，如水泛波，他的动作依旧是衔接流畅，但舞步多了许多华丽的变化。一个飘逸的单手浮冰，再加一个幻影旋转，已经让全场欢呼。而随着乐声渐趋高潮，东哥的目光渐渐变得模糊。一个挣扎的亡灵正趟过地狱的业火，淬火重生。在低沉的念白声响起的同时，东哥嘴唇微起，随着念白一字字无声地念着。旋即他张嘴咬掉右手手套，伸手甩向台外。他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动作引起过不少诟病，不少人认为东哥是哗众取宠，但此刻他在做出后几乎引爆了全场。不等欢呼声落下，他勾起了手腕，纵身自冰面跃起。那退役运动员猛地一噎，失声叫了出来： 三 A， 是三 A 啊！ 个孩子跳出来的 3A， 完美的无瑕疵的 3A。 远在冰室的楼思凡见状已是目瞪口呆，隔壁教室的贺长生手中转着的笔啪嗒一声落在桌面上，但东哥连心跳都没有加快。在音乐渐归舒缓时，他张开双臂厌世滑行巡回半场，就像是在巡回那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回来了，东哥回来了。待乐声落下，东哥才争冲着落下泪来。他转头看向摄像机，一滴眼泪也恰在此时落下，配合着他微汗的刘海和澄净的双目，美得叫人心悸。池小池喘息着对061说， 这次是我自己要哭的。 这滴眼泪也着实让媒体为之疯狂，一时之间无数溢美之词如雪花般朝东哥涌来。而还不等东哥返回冰室，一封邀请函便从花滑省队寄到了体校。两个星期后的周六，东哥穿着一身淡蓝卫衣，拖着行李箱走进了省队。颁奖仪式过后，他的头发剪短过，现在又长长了一点。早上又刚刚洗过，蓬蓬松松地散发着一点淡柠檬的香气。一个年轻的教练助理开车把他从冰室体校接出来，一路送他到了省队，顺便带他熟悉一下省队的各项设施。走了一会儿，东哥无意间看到不远处贺长生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并肩从小卖部里走了出来。在东哥曾经的记忆里，那女孩叫方小妍，一度是贺长生的搭档，起初与贺长生的水平几乎持平，后来因为状态及表现不佳，只得遗憾退役。池小池微微挑眉，既然贺长生在这儿，那他的周边衍生产品大概也不远了。果不其然，不过几秒后，楼思凡便从小卖部里跟了出来，将一瓶冰水贴在贺长生的脸颊上。贺长生一个哆嗦，回头去瞪他。楼思凡将另一瓶运动饮料拧开递给方小妍， 这个呀不冰，女孩子也能喝。 他温和的笑颜着实叫人心花，以至于方小妍看他时的目光完全是一汪缱绻的春水。贺长生自顾自拧开瓶盖，刚往前走出几步，眼角余光就瞥到一个淡蓝的身影。他嗯了一声，叫出了来人的名字。 东哥。 听到有人招呼自己，东哥这才站住脚步，冲他们克制有礼地鞠了个躬。楼思凡听到这声东哥，上扬的唇角微微一僵。等他转过头去时，他已经娴熟地调整好了表情。东哥未到，名号在省队已经很是响亮，方小妍也一眼认出了他。 是那个东哥，真人比电视上更好看。 东哥微微一点头， 谢谢前辈。 这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反倒更招人疼，方小妍瞬间一个母性泛滥，积极道， 前辈请你喝饮料好不好？ 东哥惜字如金， 谢谢前辈。 方小妍咧嘴一笑，伸手摸了贺长生的钱包，撒腿往小卖部跑去。贺长生有点怨念， 喂，我的钱包。 你看你那小气劲儿，怎么不跟凡哥学学啊？ 贺长生摸摸口袋不大高兴，他不是不愿意花钱，只是不喜欢别人随便动他的东西。楼思凡看贺长生脸色沉了，马上出言宽慰他， 没关系，一会儿小妍花了多少我都给你补上。 贺长生懒得解释，索性不再开口。重新将目光对准东哥时，楼思凡已经把表情调试到了最温和的频道。在得知东哥要进省队青年队前，他在私下里打过无数的副稿，想再见到东哥时要跟他说些什么。 自己曾经那样帮助过他，还当众表示自己和他很熟，想想也知道那群体校的傻小子不敢再欺负他了。如果不是自己，东哥怕还是在水深火热里挣扎呢。话虽这么说，但娄思凡绝不会把这份恩情表露得太明显，毕竟他娄思凡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人。他咳嗽一声，先用言语拉近距离。 你剪头发了？ 东哥摸摸自己柔软的发茬，点点头。他又夸奖道： 我们都看了你的比赛，你表现得很好。 没想到东哥对他的态度和对待初次见面的方小言全无不同，小腹毒鸡似的说： 谢谢前辈。 倒是贺长生没有那么良好的自我感觉，一针见血地问道： 你还记得我们吗？ 东哥那双带水的桃花眼眨了眨： 你们是……